落雨是一霎时间嘅，都灭出啦。呢、这个无常冲灭自发就发疯，我哋要认识佢。我哋唔好被佢哋埋咗我哋，所以呢个发疯啊，无常冲灭不自自发嘅。我哋认识佢咧，佢就催我哋唔动嘅，或者我哋个本性啊，不被发疯所动，气象离空，不思愁害啊。人家用言语啊，促刺气脏之时咧，我哋气象离空啊，唔放就心声，不思量仇则报仇，害则损害，唔可以报仇。亦不可以损害，念念自中不是前景啊！我哋念念念化自己本性，人咧系有念嘅，系我哋个命根嚟嘅。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。或者前念嗰个念咪善，后念嗰个念咪善，念念咪善就好啊。但系前念嗰个念咪善啊，但系可能是恶嘅。前念嗰個念係佛咯，大念就變咗妄想嘅。啊，前念嗰個念啊係人啊，後念嗰個念就變咗害嘅。所以念念咩，我哋嗰個心咩，念念相續無間斷。人嗰個心係咁樣嘅。好似我哋嗰個心嗰個血脈啊，卜卜卜，係無有間斷嘅。心念係無有間斷嘅，呼吸亦無有間斷嘅。我哋人嗰個命間斷啊，呼吸有冇間斷咧？一間斷就死啦！我哋個心啊，一味咁樣跳，有冇形式嘅？一形式就死人。我哋人嗰個念咩亦無疑是，係咪啊？念念咩相續？你就留意啦。一個念念嘅善就係善，念念惡就惡啊！念念咩性就性，念念煩就煩。一個念念有我咧就煩。念念無我就變咗為聖啊！念念啊佛咧，佢就佛啦。所以修行在邊個地方修啊？就在嗰個念念嗰時修啊！前念、今念、後念哦，都是正念現前。呢、這個人就正人君子啊！一個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都係歪個念咩？呢、這個正為小人啊！但小人可以變成君子。佢前念咪歪嘅，大念佢就正嘅，一直正落去咪變成分子咧。分子就變成小人咯。前念咪正咯，哦，突然間起個壞念咧，哦，呢個壞念嚟啦，正念咪唔見咗啦。所以念念相續無間，念念之中就不是前景嘅，前景嘅六塵嘅境，六塵嘅境咧，我哋不必去思量嘅。不必定分別，念念咩？不思量前景，一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名為發覺嘅。當然你思量嗰個前景啊，以前景嚟起念咩？你就凡夫。以前景嚟起念，前念咪見咗呢個景咯，喊。前念咪喊，今念喊，后念喊，念念都喊，喊甚无挑期。呢个咧喊甚不足，你就被呢个喊烦恼所搏。嗱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就名之为太搏。一个前念咧，供人有烟啊，今念有烟，后念念，念念都系烟，相续不断咧，你就被呢个烟。現家個煩惱就所薄嘛，我哋不能夠以境嚟起念，但不能夠前念、今念、後念、念念相續不斷，呢、這個就名之為係薄。或者前念咪親，哦，咁咪有啦。前念引呢個境而起念，起呢個親念，前念親、今念親、後念親，念念相續親。親身不斷，哦，咁咪入地獄都有份，呢、這個就被親煩惱所薄啊！所以咧，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呢、這個就名為懈薄。而 以經來起念，以經來起念呢，起了念之後，前念後念後念，念念上就不斷呢，你就被這個經所綁。例如這個經是財，求財的念，哦，求財的念，前念今念後念，念念一聲就發財，哦，求財的念而不斷呢，你就被這個求財那個那個念咧就駁出你啦，啊，名利太綁，求財啊，求名都唔得咧，對景而求名啊，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，求名而不斷咧，誒，這樣就害死你啦，名係假名噶，天下幾多人啊，貪名啊，而喪身失命啊，啊，呢個名唔可以貪噶。哎，貪名啊，禍國禍民都有的。啊，貪名啊，貪名就賺大一，坐大筆，大一巴爆衣，大二巴爆衣就唔啱坐，佢坐大一巴爆衣，啊名咪一賺，賺啲時候咪互相殘殺，叫做禍國禍民嘅。所以呢個名字萬不能貪。前念、今念、後念，念念相續不斷，就名利太薄。以至發聲，念念不至，即無薄也。自發咧就講六塵之境，即性向未觸發，啊神羅萬象，誒、日月星辰，啊貧富比賤，啊以至發聲，念念都唔至，哦即無薄也。呢、這個就以無智為幹，無智啊！是我們的根本，從無智本立一切法，只是以無智為本，錄了啊，加上個無智。善知識，愛離一切相，就明明無相。愛離一切相，一切相點解點可以離呢？再難離嘅。啊！你想離一切相啊？你哋有修行，所以古人悟道咧，個個都離相嘅。咧，佢話羅生悟道，誒、放隻手喺度打水蓋，家破人亡，都已難愛離得成，家又破人又亡，你即個。嫁嗰個聲要嚟人嗰個聲，嫁破人亡都已難愛。親愛，翠翠得不快向山河大地之事而來。哦，山河大地嘅聲嚟咗，原來係而來。所以你離一切聲咧，你個法體就清淨啦嘛。所以難離異聲，得法體清淨。但係由我哋嗰邊咧，著咗呢個相咧，就見唔到呢個清淨嘅法體。我舉個譬喻俾大家聽下，用呢個黃金做咗呢個佛相，著咗佛個相咧，就忘記咗黃金清淨嘅相。黃金就冇相嘅，啊佢用呢個黃金嚟做佛個相，整個佛咧都係黃金所做嘅。啊！個個著咗黃金佛嘅相喺度，唔見咗呢個黃金清淨嘅相。又用呢個黃金嚟做呢個菩薩相。哦，個個都著咗呢個咩嘢？呢個觀音菩薩像啦。觀音菩薩像係唔係啊？咁啊，太清楚。整個觀音菩薩都係黃金所做。哦，你著咗菩薩嘅相咧，你就～唔見咗呢個清淨黃金嗰個態嘅，啊，再用個黃金嚟做，啊，做呢個羅漢嘅相啊，哦，你著咗羅漢嘅相咧，你唔見咗呢個黃金清淨嘅態嘛，啊，再用呢個黃金嚟做，做牛、金牛、金馬、金狗、金貓，哦，咁樣咧，你著咗呢個牛馬。教貌嘅相咧，你就失咗呢個黃金清淨嘅相啦。誒、哎，再用呢個黃金嚟做呢個金鏈金鴨。哦，你著咗呢個鏈鴨嗰個相咧，你就唔見咗黃金清淨嘅相啦。誒、哎，所以你離一切相咧，嗰、那個黃，嗰、那個、 離一切的聖黃金清淨的聖人見到，所以我們離即一切聖法太清淨的聖在現前啊。所以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，他是老人家的離聖的嘛，應以紅藍身得到車即現紅藍身，他現都紅藍身啊，他自己不是紅藍身啊，應以紅女身得到車即現紅女身，他不是紅女身，他現那個紅女身啊，他這個法太清淨啊，清淨法太之中現紅男身現紅女身，哦法太清淨無紅男身無紅女身，他就能夠離一切相啊，就現一切身啊。觀音菩薩又現長者身又現長者婦女身啊，長者身的難現，長者婦女身的難現，但是他是現的嘛，他不是長者身，他不是婦女身，你不要說觀音菩薩是女人，觀音菩薩也不是長者，他現這個長者身，現這個婦女身，但是他老人家呢，離長者身，離婦女身，所以呢，他那個法體是清淨，這個地方嘛，愛離一切聲，明明無聲，難離異聲，得法體清淨。你離開這個相呢，你就見到自己的法身，法體是法身，法身是清淨的，所以你不要說自己是男，又不要說自己是女，你能夠男人離開男人的相，女人離開女人的相，你就見到你的法體清淨的。所以龍女八歲都成佛，那個不相信他，你怎可以成佛呢？女神啊，有五種的像啊，做佛啊做不到，做魔王啊做不到，做大色啊做不到，做梵王啊做不到，做轉輪聖王做不到，女神是有五像的，但龍女一剎那間呢，變成一個男之神，到南方世界成丹成國，那時候啊，她的女神就離了嘛，離了這個女神了，哦，她就現出一個清淨的神跡來，到南方成佛。誰說龍女 是一個女神呢？她能夠離呢，女神不怕，只有你不怕你不懂離，你離了她，你就馬上學龍女到南方世界發生成佛。所以南離異聲，則法體清淨。微摩鏡有個獻女，獻女就生化嘛，生就捨離佛的身相，嗰啲化就黐在呢個身相，捨離佛用神力嚟去化，去唔到嘅。啊，龍獻女問啊，捨離佛啊，你點解去化？我呢個化都唔易化，我呢個化點解唔易化？呢個化都冇分別嘅咩？你哋分別咧就唔易化嘅嘛。哦，捨離佛就光視咗啦，捨離佛就難呢個獻女啊，獻女獻女啊，點解你唔離女神啊？獻女話：我十二年中求女神了不可得，你講嗰啲咩嚟？即時呢個獻女咧就將捨離佛就變成女神，獻女又變成捨離佛神，捨離佛啊，獻女又問捨離佛：捨離佛，捨離佛，你而家點解啊做女啊？我都唔知道點樣變成女神。我你嚟啊！我唔係女神，你叫我點樣嚟啊？嗱，所以你能夠嚟咗呢個女神咧，呢個法體咪清淨咯。你知道法體清淨，你不妨現呢個女神啊！所以十二年中求女神不可得，係咩道理啊？十二年就六根六塵啦，六根冇女，六塵又冇女嘛，所以六根六塵。十二年中求女神不可得，離咗呢個女相咯，法體咪清淨，得難離異相，得法體清淨啊！此事以無相離觀，你難離一切相咧，你就能夠現一切相。一切相從無相離體，無相嘅姿態咧就難現一切相，見到佢現呢個女神。無相離胎，難現一切相，觀音菩薩三十二應身。無相離胎，難現一切身，釋迦牟尼佛千百億化身，都會從呢個無相嘅胎嗰時現出嚟嘅。嗱，此事無相離胎。 善知識以知景相甚不遠的無念，講呢個無念啊，善知識智境啊，六塵智境啊，眼對就色，耳對就聲，鼻就受香，舌就嘗味，身就覺觸，意就自發，六根就對六塵，對呢個六塵嗰個景相咧，甚不遠。由蓮花出污泥，不染污泥；由蓮花出水，不染呢個水；由日月行空，不染嗰個空。一個日月行空染呢個空咧，佢就不能日出曬，就日落洞嘅。出街又行空而不染嗰個空，誒，不咪行空而不染空咧，二空就無念啊，唔會在個空嗰時散嚟念。蓮花出污泥，不染污泥，以污泥嘅無念啊，佢唔會浸嗰個污泥。誒，嗰啲泥係污嘅，佢冇呢個念。誒，佢又唔會嚼嗰啲污泥嘅，佢出污泥不染污泥嘛，唔會浸佢，又唔會愛嗰個污泥，亦唔會浸嗰個污泥。對污泥咧無浸愛咧嘅念，你一染咧唔係浸就愛。啊！有時愛唔多就讚，誒咪啊！嗰、那個讚就嚟啦。你一厭就有愛，有愛咧就有讚。誒、欸，所以嗰、那個心啊，對一切境而不厭。哦，一切境咧無讚亦無愛，有啊當然冇。誒、欸，對呢個境啊唔厭啊，唔厭咧就變得無念啦。嗱、啊，以至境上心不厭亦無念。以自念相，常離自境啊！在自念，對一切境你不念啊，你又念乜嘢啊？咁有得念，自念啊！自念啊，念邊個啊？自念啊，自念啊，念自性啊！念自性，誒乜嘢都唔念，念翻自己個本性。六祖話：大智自心得常心智慧不離自性，呢個咪自念咯。啊，念翻自己個本性啊，禪宗一法咧就係、是、自念，係嘛？哦，即係嗰個話頭一提，我乜嘢都唔念，念翻自己，呢個自念啊。我是旁觀時問馬祖。不以萬法離慮，這是何人？不以萬法離慮，一切法唔念啊！啊，不以萬法離慮，佢咪念下自己是何人？啊，不以萬法離慮是何人？呢個咪自念啊！誒、欸，由呢個長興禅師悟道，萬丈光中獨露身。萬丈光中獨露身，萬丈佢都唔念，啊！佢露出個身出嚟，呢個咪自念啦嘛，係咪啊？哦，有臨濟老人，話有一位無畏真人，無畏真人咧，佢乜嘢都唔念，一有念咧就有畏，佢乜嘢佢都唔念，啊！佢念翻自己，呢個就無畏嘅真人啊！啊，以自念相。一切境唔念，啊念翻自己，啊呢、這個就以自念相，誒、相離自境啊，自己咧念翻自己咧，一切境就離咗啦，相離一切外境，啊萬不以萬法離慮是何人咧？哦，一切境就離咗啦，萬法都離，不以萬法離慮咩？不以萬法離慮，咪常離自境咧，係咪啊？臨大老人講無畏真人，無畏真人咪常離自境，佢冇離嘅。啊，呢、這個就常離自境啊！以自念相得常離自境，呢、這個就無念。無念者，以自境相甚不染著，佢離咗係無念。啊，念咩？就念翻自己。呢、这個就無念， 不以短相生心啊，自念自己念自己，自己念自己啊，呢个就系话头。自己念自己啊，呢个就阿弥陀佛啦。以自念相成离自己，不以短相生心啊，呢一切应该唔会生心。点成不散心咧？呢、这个心就空啦。心不散，呢、这个点就忙噶喎。留意啊，你点成散心咧？心点就会有，有心有点。如果点成不散心咧，心忙，呢、这个点就空啊。心点就两空，心点两空噃，你就见性啊。呢、这个就明白，自念亦称为无念，无念就正念，无念就自念。呢、这个无念不能自念咩？哦，不以境上散心，心空境忘，心境一忘即见自性，呢、这个就无念啊。一百物不是，念真随一，一念即即使。别趣受生是非大差量，一百物不是，百物就是点的，不是者点就保留，但是不念那个点就不是的，不是那个点，不是呢那个是心的真空，自信阵咧，就是、保留呢个顶嘅百物不是，你唔是呢个百物，还是有百物啦。不过你唔是呢个百物，你唔是嗰个百物咧，嗰、那个念啊，唔是，今日唔是，明日唔是，日日都唔是。哦，呢、这个念一阵，我就是一念结就死啦，一念结就死咯。死咗如何呢？死咗又得投胎咯，劫趣受散啊！咁咪呢个百物不是，同埋呢个景象不散心，系有咩区别呢？有区别。景象不散心咧，就心空嘅景亡啊！你百物不是咧，流物咧就灭灭事嘛。这个物就是流了，这个物是什么？这个物是我们的果报来的嘛，有这个果报就有这个念回收这个果报嘛，这个念就控了，这个果报就保存，这个果报保存，这个念就控了，不过果报都还有嘛，果报还有，不过你的念就控了，这个念阵呢，你就死，果报还有，你还要兜头你还佢得头袋，你个果报你就唔空嘛。不过你唔受呢个果报，百物不是啊！我唔受呢个果报，哦，今日你嗰个念咩绝死咗啦？嗰个果报还有啊，来晒还咗之后，还咗之后受翻个果报。所以呢个地方咧，同呢个景象不散心嘅唔同。景上不散心，心空就景忘，景忘就心空啊！心经俱空咧就见性啊！你百物不是咧，流物就灭呢个念，念阵即死，物还在啊！嗰阵时咪再嚟投胎，咪又受翻嗰个物，所以跌趣受生啊，是咪大差啦？所以古来的好多人，那个念就截咗咯，那个物就留翻，即系嗰个嘅神阵咧。所以来晒一出头又做完，灭咗呢个念啊，呢个念咪震咗咯。哦，来晒一出头又做完你，咁白晒都做完你嘅。但系又佢百物就不是，念阵随听。一念劫咪死咧，系个果报嘅尘空嘅， 個死得就頭上咪又做呢個狐狸啊！你一定啊不從景生心啊！個名啊，甚控咧呢個景就亡，甚景佢亡嗰陣時就見性，見性就唔使別處受散咧、啊，所以是為大錯。一念節就死咯，哦，百物無事，留呢個物，控呢個念，啊，呢、這個念節咧就死，哦，別處又受散，呢、這個名大錯，呢、這個大錯。本來我哋金曬啊，可以誤導嘅，金曬不誤咯，又等佢來曬啊，金曬誤導，等佢來曬，來曬未必又誤導你，呢、這個咪大錯特錯。所以古人話：誒、欸，隻力金山碎了劇，莫待雷擊都受驚嘅。隻力嚟用功，金山就有了劇，莫待雷擊受驚。啊，你金山唔了劇咯，一念接佢死，啊跌咗咪受慘咪又有慘死。第三啊，你又唔了劇咯，一念接咪死。啊！別處又受生，咁樣咪生生死死沒有了結，豈不是大錯啊？所以修行啊，一念節就死，一念誤就見性嘅。誒、欸，我一念節中誤過咪節都唔同啊！誒、欸，咩叫一念誤呢？一念心開佢就見性，一念節佢就死。所以呢一個地方咧，失之毫厘，就差之千里咧。誒、欸，佢不以景相生心，佢嗰個心咧一念開，唔以景相嚟生心。啊，唔以景相生心咯，景控呢個心啊亡，甚景唔兩控啊，佢就見性啦。所以一念節，你啊唔理保留呢個景，你一你控嗰、那個。控嗰個念，呢、這個念一截啦，死咗別處咪受生，是為大錯。所以古人都有首詩啊：力竭相隨慎作心，幾為出沒幾引塵。此生不聽金山道，更聽何曬道之神。啲金曬啊，唔悟道啊，咁你金曬就控過咧。啊！思維大錯啊！修行咧唔好控過，一念節就死啊！別處就受生哦！思維大錯啦！學到者是之，即學到嘅人都知道。嗯，我哋念念咩？念念咩？有個誤啊！一念誤就得啦，但念念埋都希望佢一念誤。只怕你念念咩折，哦，我一念折就死啦，所以一念折就即死嘛，别趣都受生，是为大错。学道者是智，若不识法义，自错又可啊！你阿哥唔识法不阿大义啊，一念折就死咯，是为大错，你咪自己错咯。啊！你又唔好教人咯，自錯又可，更勸他人。嗱，我一樣咧，啊，百物都唔是，令到呢個心念之、哦、死咗，咁又令人錯啦。自己錯又令他錯咯，自錯你又可，更勸他人咧。自埋不見，又講佛經啊！人家甚經兩忘就見性咧。啊！你唔係心經兩忘，經你唔忘，你一味忘心，令呢個心念節死咗咯。呢個經係果報啲朋友，你還咗來受呢個果報。嗰陣時咧，你就自己賣啊念節，哦就不見佛性，係你自己賣啊！啊又講佛經咯，佛經啊咪講無念啊，我咪冇念咯。百物都唔是啦，令呢個念節啦，死啦！哦，死咗，咁咪殊不知都唔係愛悟，你又自己不見佛性，又講個佛經，話佛經咧呢個無念咧係呃人，所以無念啫，無妄念啊，唔係無呢個正念啊，正念就念真念啊， 你咧百物唔念，你唔念嗰個真言，你個念咪折咗，咁樣你就講佛經。人家百物不念，佢念真言嘛，念真言咪見真言咧，佢咪悟道咯。所以你自己咧唔明白呢個佛法嘅大義，自己埋不念佛性，又起妄嘅佛境，話呢個無念，我會話咧係呃人嘅，又講佛境。所以落無念離中，落呢個無念離中咧。念一切经啊，有念真如啊，不念一切经嘅念真如咧，咁样啊，然后啊，可以悟道啦，所以立呢个无念为宗。善知识，问何立无念为宗咧？悟咗呢个无念啊，呢啲心空啊，问何立呢个无念为宗咧？考試見性，學前做多一班咧，再考就講見性啊！賣人以景上嘅有念，賣失見性嘅人咧，你景上咧你都念啊，六塵見性咪起念啊，見性就見起邪見啊，你呢個景咧？有時你呢個有見有啊，有時你呢個無見，話呢個經咧冇啊，已經起有無嗰個邪見。有時對呢個經起呢個邪見，經啊不留得正嘅，其實經學得不留正。啊，有時咧就對呢個經咧起呢個斷見，啊話呢個經咧滅咗咯，唔會再嚟啦。有時對呢個經咧起呢個斷見，有時對呢個經咧起呢個我見，啊呢個經咧有我嘅咁樣，所以咧萬人以經上就有念，念上咧以經上起念，念上見起邪見，起呢個有見無見，見見上見我見，啊起是等。呢、这個邪見，一切塵羅妄想從之生啊！因為有念噶嘛，就經常起念咧，哦，就起咗呢、这個起咗呢個邪見，一切塵羅妄想咧，六十二個妄想從之生，六十二個妄想啊，以有無為方啊，啊，對呢個五蔭。話呢個五蔭是有我，話呢個五蔭係無我，話呢個五蔭是大我是小，話呢個五蔭咧是小我是大，一個五蔭咧就有四個見，五四就中二，二十就見，開去二十見就二十，未來二十，再打呢個有無二見離觀，哦，就起咗呢個六十二見啦。一日有日無單，二之子二見，具足六十二。講完畢之後就講啦。所以呢個埋人啊，在呢個景上咧而起念，哦，生出六十二嗰個邪見，再生出八萬四千層羅妄想嘅邪見，從此而生。所以咧，前眾一不就立呢個無念，不以景上起念。就冇咗呢個有無嘅邪見，冇咗六十二個邪見，冇咗九十六種外道嘅邪見，又冇咗八萬四千層羅妄想嘅邪見，都係一切塵羅妄想從此而生。自性本無一不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即妄空。即是塵羅邪見，上輪方嘅無見咧，不能以境起念無念。以境起念咧，你有六十二邪見，九十六種外道邪見，八萬四千塵羅邪見。無念咧係咁樣啊，即係導致自性本無一不可得。 講到我們的自性呢，一發不能，一個發都沒有，自性一發都不可能。自性啊，自性是清淨的，沒有散失何來有涅槃，散失涅槃的法就不可能，是不是？凡夫性人都是假的，一切法都不可能，有煩惱就菩提，沒有煩惱何來有菩提？煩惱菩提亦不可得，所以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本來無一物，十界理地不立一塵，一法都不可得。這個自性若有所得，莫之莫福，即是塵羅邪見啊。假如有些人話有所得，有所得就不是自性的，自性呢一花都不可得，若有所得呢，這個妄見啊，妄見見有禍就見有福，見有禍見有福不是自性的後有的，是我們那個妄見妄攝啊，妄見妄福妄攝，這個妄福自性啊，我禍不可得，見這個福見這個禍呢，是我們這個妄見，所以我們見有禍這個妄見，我們見有福咯這個妄見，見有福咯我們享福咯，這個就塵羅邪見，見有禍咯我們非禍咯，這個就有塵羅邪見，是不是？所以自性一法就不可得，這個見有禍福會被這個禍請這個福的，我問你請你多久，請福的，請福不是自在的，請福洗得好精神的，世界上的人但是我都講請福，買個電視機回來請我，我見我有大家的聽，他不知用了幾個精神，你請福的這個就塵羅邪見嘛，被禍咯，就是禍，怎麼可以被的，你欠人家債一定要還債嘛，被禍，所以這個禍呢就被禍啦，被禍被不到就辛苦，就有塵羅那個邪見呢，所以這個禍福的是妄見，自性的後妄的妄先這個禍福，自性的後妄的，自性一法不可得，妄先禍福，妄見這個禍福的，這個就塵羅邪見，故此法門六無念都為中啊，所以禪宗一法呢就立這個無念，不以境起念，不以境起念，這個就無念，自性無一法可得，你就不好亦無念了，如果有一法可得你就念呢，無一法可得你念的什麼意思啊，所以故此法門就立這個無念都為中，善知識無者就無何善，念者就念何物呢，都再解釋這個無念，無者就無何善，分開來解釋，念者就念何物，無者就無意相，無就無意相，無兩個相，無什麼相，冇生死，冇涅槃，生死涅槃是意相，无遮无生死涅槃嗰个相，无智尘道之心，舍呢个生死求涅槃，呢个系我哋尘道嗰个心。有生死有涅槃，咁咪舍呢个生死嘛？舍呢个生死嚟求涅槃啦，舍，唔系一下子舍得到嚟。求又唔係一日之求得多咧，捨生死求涅槃，呢個咪塵羅之心咯。一個無呢個生死，無呢個涅槃，何用捨生死而求涅槃，起呢個塵羅之心？咁樣咯，無咧無遇相就無呢個惡，就無呢個善。如果見有呢個善，見有呢個惡，去惡而修善，捨呢個惡而修善，呢個咪有塵羅之心。 些恶，几耐写得到啊？受钱几耐受得呢个钱？所以写恶而受钱，也是尘劳之心嘅。凡圣嘅意象嘅，无无呢个凡圣嘅意象。一个有凡圣嘅意象咧，我咪写凡得入圣，写凡入圣啊，也是尘劳之心。冇寫凡入聖呢個塵羅嗰個相嘅，冇凡聖噶啦。所以呢個六祖達摩祖師啊，對呢個楊嚴自太守講：亦不都惡而生厭，呢個惡咪聖，亦不都呢個惡而生厭。生厌咩？呢个尘劳之心，见到你个恶咧，嗰个声啊，都恶生厌，呢个就尘劳之心。亦不观善都而勤抄啊，亦不观呢个善而勤抄啊，见到呢个善啊，勤力都嚟做嘅啊，呢个就尘劳之心。所以亦不到恶而生厌，亦不观善都而勤抄。亦不寫字的而近字，見到呢個字咁嘅字，寫呢個字嚟近字，呢個咪塵羅之心啦。即亦不寫字的而近字，字而啦呢個聲啊。亦不寫字的而近字，寫字近字就塵羅之心啊。亦不靠牌的而就悟啊，我哋亦不靠呢個牌嚟就嗰個悟。靠埋就悟啊！呢個就係塵勞之心啊！所以亦不靠埋而就悟啊！達到達大道係過量，達呢個大道嘅過量，過量就冇咗塵勞之心。空不生係出道，出咗呢個道咧就冇塵勞之心。不以凡聖空前，超然明隻祖。不以呢個凡聖意相空前。冇咗呢個塵勞之心，所以呢個塵勞之心啊，若果係學呢個禪宗一法咧，你就留意嗰兩句啊，無於聲，冇呢個有無嘅聲，虛有而求無，呢個咪塵勞咯。啊，捨無而就有，呢個咪塵勞咯。無咗呢個意聲咧，因煙煙家都咪因家咪意聲咧，震嗰個煙啊，吹嗰個印，呢個咪個塵羅之聲，煙塵啊，震呢個煙，吹呢個塵，呢個咪塵羅之聲，所以無者無意聲，無之塵羅之心。咁咪念啊念乜嘢咧？冇就冇意聲咧，冇呢個有無之聲。冇呢個寫有吹無之聲，寫無吹有塵羅之心。咁啊念啊念乜嘢？念念真義本性啊，乜嘢都唔念，念翻嗰個真義本性。真義就邊先啊？我哋念念嗰個真義本性啊，念真義本性啊，念阿彌陀佛，念真義本性，念阿彌陀佛咧。不會念出個愛字出嚟，冇愛。阿彌陀佛咧，冇得你愛嘅。念阿彌陀佛咧，冇得你親嘅。唔會啊，念阿彌陀佛，念呢個親心出嚟嘅。念阿彌陀佛咧，又冇呢個痴嘅，絕對唔會念阿彌陀佛念到疑之痴嘅。嗱，阿彌陀佛唔係痴嘅咩？阿彌陀佛咧又唔係叫嘅。念阿彌陀佛都唔會生個叫慢心。念阿彌陀佛咧，唔會生呢個疑惑心，所以念阿彌陀佛一切煩惱都離，阿彌陀佛咧就真。所以念阿彌陀佛咧，呢個就名為念真而本性。